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Hello， 你现在听的是 www.wrex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我是夏萨德。 好，咁嚟到新一集点子冰冰啦。咁就呢一集提早咗两个礼拜出街嘅，亦都系个阵容可以话系史无前例咁多人嘅， 强劲啊， 系强劲嘅， 双兵复出啦， 系啦，先介绍下自己先。咁我 EV， 我系 Peter， 仲有坏人 阿俊啊 ，Base 王子 Benson 粉果啊， 系啦，咁就 Base 王子就系喺 Daily 抢我饭碗嘅人啦。就是幫我 post 嘢嘅人， 搶好多人飯碗啦， 咁 Benson 咧就係搶粉果飯碗嘅人嚟嘅， 係啦，個個喺度搶我飯碗， 係啦，就喺度幫佢寫文，咁有時阿 Benson 都會客串下咁，咁今日就邀請埋佢兩個上嚟嘅。咁今集其實點解會早兩個禮拜出街呢？其實原因有幾個嘅，咁第一咁緊係我哋要就嘉賓嘅時間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因為。始終之後我哋嘅地獄賽程呢，我想 group 埋一齊講，咁同埋經過各國際賽，咁大家都需要一啲亞仙奴嘅資訊嚟調劑下啦，咁就所以就提咗兩個禮拜六。咁就最重要嘅一點就係我哋第一節即將要講嘅環節呢，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咁因為就我第一、第二集嘅時候曾經鬧過一個節目啦，咁就而家開宗明義講埋啦，就兵工廠世界裏面啦，袁文傑先生嘅一啲說話啦。咁就其實我睇咗最新嗰兩集，咁其實亦都有啲嘢想回應下，就唔係鬧嘅，今次絕對唔係鬧嘅，就純粹係想同大家分享下。咁就阿粉哥睇咗對上兩集係嘛， 係啊， 即 係 最 長兩集 最強中場線嗰集， 跟住第二集， 第二集奧斯爾嗰集我就稍後講。 奧斯爾同韋舒啊， 係啦係啦， 佢個 topic 係咁寫， 係啦冇錯啦。咁就阿粉哥你就好似話有啲嘢想回應下，咁對於 唔係我諗住睇下你有咩回應先，我諗住 我有咩回應先， 附和下你。 咁啊，先講咗奧斯爾嗰集噶咯，咁就 係啊，你講先。 我曾經記得前一集阿袁先生就話。唔好抽佢其中一點出嚟去抽水，咁我而家就成個節目拎出嚟講，咁佢講過啲乜，咁我就好即係好想回應下嘅，其實就唔係話想開馬戰或者同其他即 係討 論下佢嘅觀點咁嘅啫，其實因為今集阿監製就唔喺度，咁我哋就自把自為開呢個 topic， 咁就所以個尺度會闊啲咁嘅啫， 反啦、 啊，係反嘅今集。是完全未問過他的。咁就講返奧斯爾嗰集，咁佢就話奧斯爾就唔可以維持90分鐘嘅體力，亦都暫時睇唔到呢佢可以孭起曬成隊波。咁佢就話呢啲係缺點就缺點嚟嘅，咁就冇改善過，同埋就話我哋唔夠膽鬧啊奧斯爾。咁其實阿 Steven 喺呢個星期五嘅足球頻道都講過嘅，但係我就覺得講得比較謙虛啲啦，即係我就覺得對呢一樣嘢我覺得好大反應嘅。 首先 Steven 點樣講先？ Steven 就其實都係問阿傑斯嗰啲意見，咁我就其實都幾同意嘅，即係其實係唔係即係其實佢睇奧斯爾，我覺得佢係睇過一兩場囉，即係我嘅感覺係即係佢始終佢睇雲達不萊，佢就係話佢有睇雲達不萊梅時期嘅奧斯爾，但係我覺得同足球頻道嗰日所講嘅係兩回事嚟㗎喎，真係喎。咁我比較信足球頻道嗰方面啦，係咪？始終真係冇辦法啦，口碑問題。 自己主場， 唔係自己主場，口碑問題，口碑問題，咁就冇辦法。因為其實我都唔係睇奧斯爾睇好多，我都睇皇馬時期嘅奧斯爾嘅啫。咁就另外阿袁文傑先生就話。咁佢就話期待一個加盟咗兩至三個星期嘅球員係可以立即提高隊波嘅層次嘅，即係略略個意思係咁啦。跟住佢又形容阿奧斯爾個樣似 L， 咁我就 純粹搞 get 啦，呢個又 係咪揾冇嘢鬧，揾嘢嚟鬧咧？咁佢就亦都話阿奧斯爾球風偏遠咁。咁就同埋佢話，如果嗰個係新人咧，佢接受到呢種態度，但係唔係新人咧，就接受唔到。好啦。咁講到呢度，我想逐點講一講，即係我自己個人意見啦。 奧斯爾就唔可以維持90分鐘，亦都唔可以孭起曬成隊波。即係如果你話睇呢幾場嚟講，的而且確係有體力嘅問題嘅，亦都可以話喺皇馬嘅時候，佢都唔係話太過即係個進攻核心擺喺佢度啊。但係我又覺得，你睇翻我哋以前咁多位十號仔啊，即係你睇最好嗰個柏金，你話年紀係一個問題，冇錯，我同意。但係一個十號嘅作用係咪要全場去奔跑呢？ 這個沒錯的，即是剛剛柏金出了一本自傳，其中講了和雲家的關係。那啊晚年的時候雲家就說他年紀老邁踢不到全場，那啊不給出場時間去。但柏金跟他爭就說，那誰給啲 killer pass 來，我使不使全場走曬呢？ 那即是其實使不使全場走曬呢 ,Peter 爸爸？ 那當然不使了。 是囉，同埋他說他的積極性不夠。咁我又唔覺喎，奧斯爾其實左右中間都見到佢喎。 但我又覺得柏金嗰個缺點你比奧斯爾仲大啦。咁你柏金直情係唔搭得飛機嘅，咁你去親作客，咁你都辛苦。咁你 呢個扯得太遠嘅。 我有啲無理拉廢咁。 等咗呢個係冇 point 㗎。 咩冇 point？ 佢唔係冇 point 啊，佢係諗唔到 point 嘅答案，跟住求其呃個 point 出嚟就係 point。 嗱，我覺得咁，如果你係要講體力嘅話，嗱，真係好老實講，一隊波唔係十一個人都咁好體力。我唔係話要求你個個都咁好體力嘅，我覺得作為一隊波嘅球員，咁你奧斯爾做得到你嘅十號嘅職責，傳球、控波。在前場做到機會 俾 Killer Pass， 係啦，俾 Killer Pass， 喂，做得到呢啲嘢，我覺得係合格嘅咯， 足夠 係足夠㗎。你就算唔係場場咁好表現，就算我史雲斯嗰場波，我好想講，其實史雲斯嗰場波佢打得唔差㗎。 但人哋話啊，米高盧特納捉到曬佢腦嘛， 佢係捉到㗎，佢捉到嘅唔係奧斯爾盧，佢係捉到嘅係阿仙奴個腦啊。 係咯，但係你唔可以因為人哋對手領隊捉到你隊波嘅腦而去遷責一個人㗎嘛。咁人哋捉到係一回事啫，咁你俾人捉到你個發揮，你唔可以 expect 佢可以完全解破曬人哋捉到你腦對你嘅招數㗎嘛，你唔可以咁樣去遷怒一個人㗎嘛。 同埋講到話好似點樣睇穿曬奧斯爾，我都覺得拗拗地頭。其實嗰場波呢，奧斯爾呢，講返，其實應該要講返對波嘅嗰個嘅表現先。對波嘅表現其實就係話成隊波嗰一場係受制於史雲斯嘅嗰個防守嘅。 係。 你睇到佢完全係個隊波係想做波喺中場度做唔到㗎。係史雲斯一過中場線就已經即刻 block 住你，控制住成個大局㗎，喺上半場，特別上半場。咁所以你冇可能遷怒於一個球員或者其他球員啦，我唔知啦，可能仲有其他球員，你都可以話佢有問題嘅。咁但係好明顯唔係只奧斯一個嘅。同埋如果你真係講個球隊控唔到波失波嘅話，其實睇返數據啦，可能陣間 base 防止可能有多啲數據。如果你話甩波多嘅話，嗰場波奧斯係冇乜點甩波嘅，係零嘅，即係喺失去控球係冇嘅，冇失去控球。反而有一個球員base 防止可能遲啲陣間都會講，基奧特係有三次控球之下跟住係俾人攞咗佢控球權，反而係呢一個是更加重要，我覺得這個是要講的。 不是，我經常都覺得Giroud的作用其實很簡單來看，其實我們由節目一開始講已經知道，就是他負責彈球而已。 嗯，沒錯， 真的負責彈球，但是他又彈到了。 嗯， 即是你不要期望他自己可以扭到個球扭到入禁區之類的東西，雖然他近排在右路的表現是有幾次我們見到是真的爆到去的，但你不要期望他一直會做這樣東西咯。 冇錯，佢同埋你睇得到佢係，你如果你話佢策略性地去做嘅話，你話可以話佢成功地係去令到你褪咗落去，你去喺中場線壓到你之後咧，係令到基奧特咧一攞到波咧，佢係做唔到佢正常嘅，佢 pass 係話完全係 pass 錯曬嘅，係得個 55% 嘅全球成功率嘅。咁你可以話佢，反而你係針對佢咯，反而唔係針對奧斯爾咯，係被針對嗰個 係。其實我亦都引出一個問題，佢就話。奧斯爾球風偏遠，咁我首先想問何謂球風呢？各位，即係我完全唔知點樣去解釋球風呢兩個字，即係咪唔啱你嘅 style 就代表佢嘅球風唔好呢？即係同埋球風呢個字究竟係一個點樣嘅用詞，即係同 啲飲食節目一樣，個口感好好啊。咁球風係咪一個咁即係定義唔到嘅詞語嚟？其實我覺得，即係何謂球風呢？ 我呢就 base 王子啦，咁就講下啦。咁球風其實就即係一個風格嚟㗎嘛，好似一個音樂咁樣。其實你因為我本身玩音樂啦都，咁其實你我哋足球都係咁樣嘅。你見到我哋嗰隊入面其實邊啲硬朗啲呢？大家都知啦，係咪？係囉，發明嚟囉，以前韋拉都係啦，係咪？咁但係有啲人又會乾中有油㗎嘛，即係你見到可能韋拉去可以送到嗰啲好犀利嘅直線嘅，但係發明嚟而家就未有啫。咁我唔知佢會唔會有啦。不過其實通常佢你見到一落即係一般佢都係好硬咁樣去搶波啦。 喺中前場拎波多數遠射㗎啦。 係啦，佢遠射多嘅啫。佢你見到佢就算以前你 A 即係 AC 米蘭呢，佢好多冇出場，但係出返場佢都係後上嘅啫，佢都係後上射門嘅啫，衝入禁區。係啦，呢一招佢成日都做嘅。咁你見到佢一個球員嘅風格，咁啲人話佢似斯丹。咁我覺得就佢我點解我自己喺即係喺討論區都話佢似輕日啲㗎啦，再即係佢無論佢所有動作都係我可能我自己覺得本人呢佢更加瀟灑嘅，即係佢自己無論佢啲 pass 呢 講到明叫老千喎 嚇點呀 我咩呀 即係咩意思呢 老千 喎係啦即係咁我想睇下大家係咪都覺得佢其實佢係油㗎，但係佢油唔緊要㗎，因為佢好似耍太極咁咋嘛，即係你有啲人打功夫可能係好硬嘅七傷拳咁樣嘅，但係有啲人好似耍太極咁樣，佢一樣可以搞掂對手。 我就想講呢樣嘢，就係、是、一隊波裏面一定要有唔同種類嘅球員㗎嘛，你唔可以期望到十一個人全部係跑狗熱血型㗎嘛，咁你係做唔到一啲好幼細嘅嘢㗎嘛，咁你唔可以因為佢冇咗呢一份特質而去批評佢㗎嘛。況且最緊要嘅問題就係、是、奧斯爾，我想問下其實加盟咗阿仙奴幾耐呢？即係大約一個月到囉，覺得 係囉， 一個月到，你期望一個月加盟嘅球員可以即刻孭起隊波，而且佢可以改變曬佢自己所有嘅弱點，包括咩體能不足啊、投入度唔夠啊之類嘅嘢，係不切實際嘅。其實即係你唔可以因為佢話佢係一個4000万嘅球員，一嚟到要即刻 show 曬呢啲嘢俾你聽，完全個心態轉曬啊，體能有所改善啊，可以成隊波拎佢做標誌啊，係冇可能嘅事。你甚至乎我夠膽話你買個美斯返嚟我都係咁話，你對波要夾噶嘛，同埋你要去摸每一個球員自己。 我買嘅美斯翻嚟唔一樣嘅，美斯一個人自己踢大嘅。 哇，咁咪你唔俾波佢會鬧你喎。 其實佢都冇講錯嘅，奧斯爾唔係一個孭起球即係成隊波嘅球員，佢唔係自己要攞曬老波去踢曬嘅，所以你唔可能期望佢孭起球隊。只不過就話佢其實佢係要打整體合作啊、走位啊，跟住佢就會自己識走位，識俾波你去走位去射波，所以其實即係完全即係呢個係的確係風格嘅問題。 其實呢樣嘢就啱嘅喎，因為以前咧我哋係法比加斯嘅年代咧，就係話圍繞住法比加斯去踢嘅，跟住係阿雲佩斯，即係前嗰兩季咧就圍繞住雲佩斯踢嘅。 我形容為嗰鉸嘢，佢係冇名嘅。 O K 啦，是但啦，大家知道就得啦。咁但係而家兩年， 咁記仇嘅小朋友。 唔係啊，我而家好心涼啊， 放低先，放低先，嗰啲嘢唔好成日揸喺手，放低佢啊，好污糟啊，洗乾淨手添。好啦，咁而家因為而家呢兩年咧，阿仙奴唔係打一人球隊，你見到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工作，每個人有自己嘅分擔， 係分得好清楚。 係啦，所以你唔可以話因為一個人可能唔係做一個球隊嘅重心，於是就去鬧佢，或者你簽到咁貴，你應該要做一個重心。但係阿仙奴而家唔係咁打，唔係打一人重心嘅球隊。 我哋亦都唔想見到會成為一個一人球隊。最緊要嘅問題係我唔想見到啊！即係我唔係話代表邊個。 最緊要唔係你唔想，係球迷唔想。 我見到以前冇咗法比加斯，成隊波中場冧咗。而家即使我夠膽話冇咗個奧斯爾，唔會冧得太犀利，即係好似打翻上年個方面啫嘛。阿迪達搭藍絲後面做聯防，前面擺三個由佢哋周圍走，即係起碼而家有幾套方面可以出到嚟咯，就唔係話好似以前咁單靠法比加斯一個，個個啲波都瞄住佢俾嘅，因為法比加斯一俾唔到咧，就成隊玩完啦。 其實發比之前前發比嘅年代啦，我咁講啦，以前阿仙奴都係打小組，都係打一個好強嘅合作默契嘅足球啫嘛。咁所以而家我哋只可以話還原基本步，我哋翻翻去我哋以前嘅嗰、那個嘅環境。我哋各個人有各個人嘅一個 character， 係啊，一個 character， 佢自己去表現佢演繹個球隊嘅嗰個成個，呢個咪就係阿仙奴嘅風格咯，即係唔係話得一種風格，我哋係有好多種唔同嘅元素。 同埋奧斯爾加盟咗之後，其實唔好話硬實力嘅提升啊，喺球員心態上面嘅提升其實係見到出嚟嘅，即係大家見到阿迪達有出嚟講下嘢啊之類嘅，都話其實奧斯爾嘅來臨唔係淨係為咗場上邊。俾一啲叫做實質嘅傳送之類嘅，係嗰個球員嘅心態同埋信任，同埋對自己嘅自信方面都有提升到 嘅。嗱呢樣嘢咧就即係我哋用一個經濟學理論就叫黏魚效應。如果你有睇過嗱、啊，你有睇過《絕代雙驕黃子華》嗰套咧，你就知啦。就係、是、啊，今屆我哋發明嚟同埋奧斯爾嚟咗之後咧，你見到成班人係積極咗好多嘅，無論係喺場上面嘅表現啦。又或者係佢嘅場外嘅言論啦，咁啱啱發生嘅韋舒亞遲啲先講啦，咁就佢其實係多嘢咗，係正面咗好多嘅講嘅嘢，同埋做嘅嘢係正面咗好多嘅。咁咪做多一人行多一步嘅時候，成隊嗱而家我哋開季已經唔同曬，同可能同前幾年嘅開季係唔穩定嘅嘛，但係而家唔同曬，咁咪其實係有個一個正面嘅提升嘅鼓勵嘅作用。 其實奧斯爾係催化劑嚟，我覺得話，因為其實呢種咁嘅自信，其實由幾時開始建立呢？其實我覺得係由上年年尾開始建立。點解咁講呢？因為其實你睇翻每一場波開波之前嘅一晚，其實好多球員喺自己 Twitter 嗰度都為自己打氣先嘅，都係以三分為目標嘅，儘管佢哋嘅目標只係追前四。即係其實佢哋開，即係你見到韋舒亞普，尤其是普多斯基添啦。即係喺場外做嘅嘢，其實我唔知會唔會真係影響到隊波，但係起碼喺個凝聚力上面，其實係提升咗好多嘅。即係呢個係無可厚非嘅，大家見到。咁同埋好緊要嘅一樣嘢就係、奧斯真係大家要俾時間嘅咯，你唔好。俾得一句不負責任嘅說話就係、是、你等咪等囉，好似等藍絲咁等囉，我又冇話唔俾你等，即係你唔好有啲咁嘅說話囉。而家我哋係一隊波，即係大家好見到奧斯唔係踢得差，你係做唔到你嘅期望啫，但係佢實質上做到出嚟嘅嘢係真係幫到隊波㗎喎，咁唔好因為做唔到你嘅期望而去鬧佢先得㗎，即係係做唔到你要嘅嘢，但係佢係做到嘢㗎嘛，你見到即係唔好因為自己嘅標準而去鬧一個咁嘅球員囉。咁講完奧斯爾，咁佢又講阿韋舒亞。 但我想講一講奧斯爾先，你俾我補充下。 真係好正分工，一講完個話題之後，其實我 人哋想轉話題，你又 嚟啦，又打翻完。即係一個節目點解會有高潮低潮，咪有呢啲人 叫轉話題，你又打翻轉頭。嚟講， 你 我有啲期待緊，即係佢拍魯斯基或者拍埋辛迪卡蘇拿之後嗰個攻擊點分。 我其實有擔心， 即係其實我係最初我係擔心，其實係得翻奧斯爾一個做波嘅時候，會唔會發生翻即係類似法比加斯，即係你頭先講嗰啲嘢。 唔係，我最驚就係，但係個化學作用過咗龍啊，核輻射，即係到時唔知邊個做波分得唔清楚啊，到時。 唔係，但係所以就係睇下。同老司機同埋新迪卡蘇拉夾 咗 之後， 同老司機已經證歐聯證實咗 OK 嘅， 但係冇默契咯嗰場，即係之後再講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之後你再睇翻，你睇下點樣夾到咯。你好似上季季尾係新迪卡蘇拉老司機一齊出嘅時候，咁你就有翻嗰個效果，你分散咗個攻擊點。如果你再集中翻喺奧斯一個，即係淨係等奧斯一個落場嘅話，咁你可能其實本身未必就會好似發生以前法比加斯嗰樣嘢咁樣咯。 好喎、啊，咁不如我哋講下我哋個咩英超最強 中場 陣容啦、 啊。我又好想學下粉果喎、 啊。你又兜翻 轉頭啦。又兜翻轉頭真係好鬼正呢個。 俾多幾分鐘你，俾多幾分鐘。 唔係，因為佢就話，如果係一個新人有咁嘅情況，佢就原諒到。咁我就想 round up 翻佢一句佢自己講嘅說話。其實咧，對啲球員公平啲啦。個個球員加盟咗之後，你無論佢幾多身價幾多咩都，嗰、那個融入嘅程度，你可以期望佢會快過一個新人， 因為佢已經係一個球星。但係講真啦，邊個可以預計到啫？即係正如曼聯嘅 case 咁，鄉村真司，佢到而家我到目前為止，我都覺得佢唔係太融入到曼聯嘅。即係一個係咯，一個球星加入一隊波嘅融合期有長有短，呢一樣嘢一定有。你唔可以期望佢過早或者太遲，你係預定唔到時間嘅。你只係等佢慢慢浸嘅啫。你唔可以因為一個係新人，你就可以咁樣體諒佢；而一個球星，你就唔可以咁樣體諒佢。即係學翻你所講嘅一句説話咯。其實個球員你都要體諒翻咯，同埋要公平啲咯。 即係你奧斯爾已經係一個。即係比較成咗型嘅球員啊嘛，咁你要睇下點樣去融合翻你嗰個體系入面咯。 係啦，冇錯，呢個我真係覺得你唔可以因為佢係已經一個成名嘅人而去俾一個太高嘅期望佢咯。我覺得雖然佢真四千幾萬嘅身價係佢係需要做到呢一點嘅，日後我認同 嘅。 但佢幾時做到一個 問題？我哋唔好期望太高啦。 其實咁講啦，咁樣其實你奧斯爾加盟咗一個月。其實你見到依家阿仙奴嘅狀況，其實不斷咁有進步嘅。咁其實冇理由話咁樣鬧為一件事，話好似話唔夠積極，又話唔夠又話偏遠咁樣嚟鬧咗佢咯。其實你見到佢係成隊帶起成隊波噶嘛，你唔係話你 唔係帶起成隊波啊 ，Benson。 人哋話帶唔起啊，未帶得起啊。 唔 係 俾多幾個，即係 其實都有見，其實見到都有效果噶啦，成。 唔係，我成日覺得點樣為之帶得起啊？佢嘅定義係乜呢？即係其實我係好想知啊，其實 慢慢睇下， 討論下，討論下，可能遲啲人哋有回應 咧。同埋而家的總翻咗嚟啦，咁我想同阿的總講，今集我哋第一節係講阿袁文傑先生嘅，真係咁可能你會再收到投訴信㗎，咁係辛苦你㗎，嚇係辛苦咗你嘅的總，唔好意思啊。系啦，咁啊 ，Peter 爸爸，我头先话好似想开第二个话题啊嘛，好啦，而家 话题嚟噶嘛，应该系英超最强中场。 哦，系，即系再讲多一集。哦 ，OK， 讲韦舒亚先啊嘛，你明啊？ 讲唔系韦舒亚， 讲中场线先定讲韦舒亚先啊？ 唔系韦舒亚，其实都要讲啊，因为佢 系最后尾先讲啊嘛。 唔系，佢就讲嗰句说话，我觉得好震撼噶。佢系一个无可挑剔嘅人， 唔系啊，袁生好犀利，有远见啊。 佢呢句说话我好震撼。我想问下呢个世界有边一个系完美嘅咧？有冇人可以自称自己系完美嘅咧？即系佢够胆可以喺一个节目度，喂你发脾气还发脾气，你讲嘢要用一用个脑先。佢一个无可挑剔嘅人，我想问呢个世界上有边一个系无可挑剔嘅咧？ 即系我谂，就算亨利都唔系无可挑剔啦。 唔好话亨利啊，你话德兰修女，我谂佢都犯过错系嘛？即係聖經有個故事，如果即係嗰個咩婦人，我唔記得個詳情，總之係話阿耶穌就話，如果你班友認為自己冇錯嘅，你搵嚿石頭掟佢啦，都冇人夠膽掟嗰個人啦、啊。即係呢個世界上係無可挑剔嘅人，究竟邊個係呢？即係覺得你鬧人，你講人一回事，我覺得。即係有陣時韋舒亞有缺點係眾所周知嘅，鬧咬得好正，係眾所周知。咁你唔可以話佢係無可挑剔㗎嘛，即係你鬧球迷一回事，但你唔可以咁樣。如果有啲人係第一集聽你個節目嘅，聽到呢個說話聽咗入腦嘅，咁佢同人講嗱，韋舒亞呢個球員真係無可挑剔㗎，唔係講笑嘅，資深亞迷講出嚟㗎，咁到時我哋咪俾人抽水囉，咪就係咁咋嘛。 嗱，咁我自己都對韋舒亞其實嗱，絕對唔係無可挑剔，唔係即係絕對係可以挑剔嘅。但係我哋都有翻，即係好似佢講啦，我哋都會俾翻一個叫做同情，即係唔係同情之餘，佢亦都會體諒得到佢自己而家嘅狀況。 係咯，因為我哋上集最尾其實講過韋舒亞嘅情況。如果我是雲家嗰段，即係阿粉哥冇睇油獎杯嗰段咧，大家聽翻咧，係我哋係有講到韋舒亞其實而家根本個角色係好尷尬嘅。同埋佢自己个信心啊，甚至系表现啊，都系受制于佢个心窝，我觉得完全。即系都系嗰句咯，自己俾自己压力太大，定位未清晰，伤患之后个模糊期咯。即系其实大家好 似蓝斯之后咯。 系啦，冇错，我都想用蓝斯个呢个 sample。 唔系，其实佢有讲到系用蓝斯俾嘅，佢话韦舒亚就算差，亦都唔比丹尼神差，冇蓝斯嗰时咁差，我同意嘅呢个，我绝对同意。但你唔可以话，因为韦舒亚不断尝试，你要继续原谅佢咯。咁奥斯尔冇尝试咩？咁你又唔原谅佢，你又要插佢？ 仲要插咗成大半集，半集啦， 成功率九啊几噶嘛？ 跟住佢仲有句金句，佢就话：一啲冇着数都愿意去波嘅人系重要嘅， 喂，奥斯尔踢咗两三场啫，你咁快判断佢冇着数就唔去波？冇错，奥斯尔有阵时系会踢呢啲聪明波嘅，但系你嗰队球队头先都讲过咧，有唔同种类嘅人噶嘛，个个都冇着数去波，咁个个都容易伤啦、啊，个个死硬啦、啊、咁样，你系要有唔同 character 嘅球员噶嘛，你唔可以 expect 个个球员都要做到天才巨星，你拱阿沙格拿上去打中锋嘅都掂嘅，你唔可以 expect 到咁噶嘛。咁同埋佢最尾就讲到一点，就话卡路士韦纳喺阿仙奴唔够胆突破自己。咁我又想翻查下记录，究竟卡路士韦纳喺阿仙奴获得几多上场嘅机会呢？同埋卡路士韦纳俾佢安排嘅位置系边度呢？如果以我冇记错，卡路士韦纳最尾呢系踢左翼噶。 系冇错，左翼。 系啊， 系啊。 咁只系左翼冇功课交啫。咁唔代表佢唔嘗試去突破自己，咁你又唔原諒呢個球員又插佢。 冇錯，喺個跑得慢。 即係我最尾一句 round up 啦，呢一集我即係講佢講佢呢一節呢一集個 round up， 就係唔該對啲球員公平啲。呢個係你自己嘅 round up 嚟嘅，我用翻呢個 round up 嚟 round up 你。即係我其實我好推薦大家睇《兵工廠世界》呢個節目，因為大家可以諗到好多嘢嘅其實。你都講啦，想多啲去留言去討論，我換個方式嚟同你討論啫。我喺呢個節目用呢一個頻，用呢一個咁嘅空間去同你討論，真係嘅。你唔回應我冇所謂，但我希望我哋講嘢其實諗一諗，即係我唔夠膽話自己啱曬，亦都唔夠膽話自己啱，但係值得討論嘅空間咯。呢一個係 和平理性嘅討論啦，我哋都希望做到一個。 即係講多句，其實即係你講韋舒亞嗰個問題，其實係。即係同奧斯爾，其實我同意阿袁山有啲講，即係 我都同意， 即係佢係講技術同埋即係鬥心，即係你當鬥心係一個投入感咁樣。其實係即係你個鬥心或者投入感係你要喺個球會耐咗，你慢慢要培育到出嚟。即係你技術係你本身有嘅。咁而家奧斯爾佢就話有技術，但係佢個投入感可能唔夠。但係韋舒亞係調翻轉嘅。咁其實你係咯，即係正如頭先 EV 講，你都要每個人都有唔同嘅嘢做，即係你可能韋舒亞嗰種火係可以帶起成隊波嘅，咁呢啲先係即係一隊波，你每樣嘢都要有，你先可以融合到一隊。 你唔可以 expect 一個人全部呢啲元素有曬㗎嘛？ 係啊， 即係你隊波， 即係當然韋舒亞你係要真係好似即係藍絲受完傷之後踢翻出翻嚟嗰個感覺，但係你都要俾啲時間佢。 相對起嚟講，韋舒亞可能更加困難，因為。 但其實 嗰時中場嘅競爭冇咁大， 但其實韋舒亞已經係慢慢好緊啦，即係呢幾場個感覺係好。即係當然 生活 當然有啲 先講啦， 當然係有啲問題，但係係即係你要俾啲時間佢咯。你 係真係要俾 你藍絲都俾咗咁多時間， 擔心㗎啦。 睇下丹尼神九啊幾 percent 全球成功率，你都俾咁多時間佢啦。 唔係雲家，我咪就係成日話咯，由第一集開始講就係時間同埋成績佢要取捨咯。永遠都係咁，阿仙奴呢八年嚟全部都係咁，我覺得嘛，就係佢願意用時間去浸一個球員出嚟， 雲家教仔， 係教仔咁真係冇。係 啊，真係俾啲時間佢，慢慢去煲翻佢。 係咯，咁就我呢一節咧就講到呢度，咁啊粉果就話最佳中場線嗰集佢有啲嘢想講，咁我睇下佢有咩講。 其實最佳中場線，其實我一啲都唔覺得阿仙奴條中場線係最佳嘅。 係。 係啦。 我喺中場有咩人數出先？ 中場有奧斯爾啦， 戴亞比啦， 戴亞比啦， 冇錯， 係 啦，魯斯基啦，新力卡蘇拿啦，發明你啦，甚至乎你可以話張伯倫係一個中場中嘅，咁就新上嚟嘅可能會有伊斯菲特啦，即係艾斯菲特啦，咁啊基斯杜化奧神啦，同埋啊 迪亞比啦， 係。基拿比勉強叫係啦， 你計翻一線隊咗先啦， 係啦， 冇正式上一線， 同埋沙列林啦，呢幾個啦， 希頓算唔算啊？希頓， 希頓喂， 唔算啊， 希頓呢個 唔係話註冊 三節講， 唔係註冊咗做防中咩？ 唔係正式嘅線隊嚟 嘅，一陣先， 沙列林你都可以計， 啊沙列林 比你都可以計， 係啦係啦，呢兩個我同意嘅，可以計， 其他啲唔計啦。 系啦，咁阿粉哥繼續。 但系咧，佢就喺度即系評論緊啊，即系阿袁山咧就喺度評論緊咧，其實即系其他球隊嘅中場，即系同阿仙奴嘅比較。咁其實 好過曼聯嗰條，我而家 唔係。咁我同意係，我同意好過曼聯嗰條，即係呢個事實。 都唔使討論曼聯啦。 但係其實即係佢就話利物浦啦，咁即係話利物浦條中場線同我哋冇得比啦，又唔係冇得比，即係 我真係唔覺得冇得比。 唔係喎，即係喺。相對佢阿仙奴上面嘅變化上面就即係阿仙奴變化可以多啲啦，但係其實我覺得 如果打起上嚟， 唔係對對波方個陣式又唔同你。 但係你當相似啦，利物浦。但係我覺得如果阿仙奴同利物浦冚起上嚟，我覺得阿仙奴其實輸蝕啲嘅個中場。 點解 咧？點解 咧？ 但係感覺上，我覺得 哦，即係純感覺，即係同冇睇過酋長杯但係講酋長杯一樣，純感覺。 係講求感覺嘅人嚟嘅。 唔係，如果嗱，我逐個稱啊，老鬼上面謝拉特達魯斯基同一個 level 喎，得同一個 level， 甚至謝魯四仲好過魯斯基，係因為 咁啊，謝拉特同魯斯基要比，除咗年紀之外，踢法都唔一樣。 唔係，係咯，計老鬼咯，而家咁其實根本呢個題目好難比較， 冇錯， 真係好難比較喎。但佢要拎出嚟比較，咁我哋唯有用一個好唔合理嘅方式去同佢做個比較討論咯。即基本上我覺得呢個題目已經唔值得比較， 但我覺得 我 如果真係比較 去比較啊，我覺得佢嗰陣時佢個論述方法就係、是、你睇下我哋有邊個，你睇下我哋有邊個，你睇下人哋嗰邊個開始沒落點樣點樣點樣，佢用一個咁樣嘅論述方式去排，但佢完全冇諗過走位啊，點樣安排啊，邊個做咩工作，佢完全係逐個逐個同你稱。即係覺得中長線，如果你咁樣去比較嘅話，其實冇意義嘅真係。 最搞笑係話咧， 咁你不如拎 FM 啲數據出嚟講。 咁如果攞發明嚟同盧卡斯嚟話比較，我覺得發明嚟舒適啲咯。 係點解？又係感覺。 係啊，又係感覺。 真係好正。 遲啲揾啲數據證實下先嚇。 即係如果我是雲家以後第四節就係粉哥講任何嘢都係，其實我係靠感覺。即係你信唔信你嘅事，我全部靠感覺。 唔使靠感覺啦，十一月咪知咯，咁多場大戰。起碼一定睇到幾場啦，幾場對利物浦啊、車路士啊、曼城啊、曼聯，咁你咪睇得到邊個中場困得好啲咯？ 唔係，其實阿 Peter 爸爸其實上一集我記得佢曾經講過話，同車路士啊、曼城嗰啲比我哋仲爭好遠。曾經講嗰啲想，跟住俾我哋即刻話啊嘛，話 唔係啊，但雲家千啊都講咗啦，係嘛？即係 要板凳要有巨星坐啊！ 大球會板凳要有巨星坐啊嘛，因為點解而家咁講？因為而家有時都一兩個星仔要坐。 唔係，即係我會覺得咁咯。我哋唔夠，我哋個陣容係唔夠人哋厚，同埋即係質量同埋數量都係爭啲啲嘅。但係而家冚出嚟個效果其實有能力挑戰到其他球隊啦。相比我哋之前嗰幾年嚟講咧，係真係弱啲嘅。但今年睇出嚟佢買人甚至係現有球員嘅留低或者去留之類嘅問題，其實今年係做得好理想嘅一年嚟。即係雖然嗰個後防嗰、那個板凳深度唔夠，中鋒冇，但係以雲加一個肯喺歐聯席位確認咗之後嗰幾日可以做到咁多嘢嘅成績嚟講，我覺得可以啦。即係 佢做咗一樣嘢啫，好似係嘛？ 係咯，咪就係做咗嗰樣嘢，加埋之前嘅爺爺沙朗高咯。嗱，一定要講嘅呢個每一集，同埋發明嚟咯。 出場先，係 咪？嗱，我終於揾到個位接出嚟啦。 出場先算啦，我都係呢個。 未傷完喎，爺爺沙朗高。 國際賽之後啦，國際賽之後啦，咁就係啦。即係我覺得，如果你係咁比，冇得比嘅，真係。你點可以用一隊唔同方面唔同去逐個稱球員，但你冇諗過嗰個配合嚟到去評論每一條中場線嘅優劣呢？ 都係嗰句啦，打埋 佢係純粹咁樣比較囉。 係囉，即係你純粹用人腳去比較，咁你好難，即係你好難做到嘢囉。 打埋曬月同其他強隊困過之後先算囉，係咪？呢節差唔多啦嘛。 呢節我 Peter 爸爸想休息啊，咁休息囉。 係囉，休息囉 ,Peter 爸爸。 好規矩，最最要開始想休息休息啦。 你哋又唔睇監製手勢。 監製唔喺度啊，嗰個的種。大粒嘢嚟嘅監製嗰啲細埃嘢走咗啊！ 逼中個手勢都唔睇你，真冇乜前途你 啊！OK， 咁休息啊，休息啊，休息。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啊！